说聪明，你还别陷入恋爱里，会变多疑，会常想起，变得失去自己。也有人说过，爱情不如想象那样甜蜜，我却无法戒掉爱情，整个世界都是你。想逃避，希望和你一起分享分分秒秒的两颗真心，即使感情结成了冰，回首时有你的足迹，就会开始温暖我飞翔的旅途中曾有你。像每辆蓝色的车都以为是你，像是蓝天随时放弃，现在就想见到你，但是我不想为爱情看不见自己，给老人都留些空间，期待下一次相见。是感情结成